北京时间19点整， 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986。 FM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. 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。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上海通用雪佛兰品牌的李新阳，欢迎收听远誉快车道。 加足马力，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。说车非常道，道上听驰骋，纵观车坛风云变幻，以车会友，乐在途中。快车道，远行天下，御驾人生。 快车道今日新闻关注：高田气囊门新进展，赔偿金额达10亿美元；东风雷诺业绩创新高，国产双擎强势突围。今日快车道车坛一周秀给您带来车市新闻大八卦，马上进入今天的车闻天下。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，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，最新资讯，车闻天下，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。 因气囊爆炸致死致伤事件，高田气囊公司将与美国联邦政府检察部门达成和解方案。高田公司承认自己存在违法行为的同时，还要对美国联邦政府缴纳赔款，赔偿金额预计达到10亿美元。截止至目前，高田气囊在美国共有约1250万个安全气囊被召回维修，其中本田汽车超过820万个，丰田147万个， FCA 集团146万个。美国监管部门认为高田涉嫌隐瞒气囊爆炸碎片伤人的事实。据悉，仅在美国国内，高田问题气囊就与造成11人死亡、184人受伤的多起事故相关联。近日获悉，东风雷诺2016年完成了36525台的销量，创下了历史新高。同时截至2016年的年底，东风雷诺全国销量网点已经超过150家，并预计于2017年底扩展至200家。 同时针对三四五线城市进行快速渠道下沉，进一步实现对全国主流区域的全面覆盖，拉动市场销量。2016年也是东风雷诺发展中的首个产品年，首款国产车型克雷嘉与第二款国产车型全新一代克雷傲，凭借其在设计、品质、安全等方面的不俗实力，迅速获得市场认可，成为企业的销量双擎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贝贝。快车道是一档我非常喜欢的有态度的汽车节目。在这里呢，祝快车道 FM 在新的一年里节目越做越好，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听众乐迷关注快车道，关注贝贝，更好听的音乐送给你们。 车市风起云涌，听政策解读，观车型更替，车市一周秀，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。 快车道上，大家好，我是董斌。今天呢，又跟大家相会在节目当中了。还有赫儿，还有一水老师，两位好。 Hello， 我是赫儿。 对，今天呢，这个我们听到节目的时候，因为大家呢，应该是这个回家的一个高峰期， 1月20号。今天是 今天，你有可能是在火车上听到我们节目的。 小年儿 ，今天是。 现在一定要再给大家拜年，每天天天在拜。 这个小年 头疼， 拜的疼。 我头疼。 这个小年东北啊，叫吃灶糖。 哦， 不就是那个什么年 官 粘吗？ 糖官 啊，对， 东北叫 灶 王爷，哎，对， 灶王爷， 今天就得开吃了， 今天开吃啊， 今天是灶王爷上去是吧？ 升天汇报工作去了， 汇报工作， 汇报工作，走之前呢，先给 PPT 写好了吗？ 走之前先来顿好的。 对，是今天我们也是，因为我知道各位买到车票不太容易，而且我也明白有很多朋友们没有办法回家跟家人团圆，但是我们希望是什么呢？我们的节目吧，你当我们一直朋友好了， 对， 哎，当我们是朋友，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呢。能陪您这个不太寂寞，别太孤独了， 是是是是。 另外一个呢，也是希望还有一个朋友们，他如果回不了家的和回了家的，回家路上注意安全，这是第一点。没回家呢，在这儿的话呢，也希望我们这个多沟通，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快车道，我们会有很多的相应的这个微信推送啊，我发点红包给大家吧。 对， 老师 有没问题有。 嗨，你说你发点红包给大家，你说老师，这个点特别好啊，这个点 有 我要学。 哎，别忘了大家我们内部的啊，我们赫儿，你说咱们 对吧？ 多久了？ 可不，这个孤军奋战的是吧？ 对 啊， 我们没过年没有回家， 对， 怎么办？ 你想想，小年都没回家， 这节目不要做了，我跟你讲。 特别棒，这个这里边提下要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春节之前要不定期的进行喊红包的一个活动，大家要及时有 真的， 对，要喊红包啊，练好普通话啊，这个红包会越喊越多的。 好，今天呢，我们也是说车坛这个春节前的最后一周秀了，最后一周秀， 头疼。 我告诉你，资本家特别抠门。 对，我跟你说，越富的人越抠。 真的，装穷呢。今天呢，跟大家说这个车坛节前的最后一周秀呢，跟大家说的第一个事儿是5年免费，上汽通用安吉星基础服务已经升级了。 对，是1月1号起就开始了。 对，那个你简单把这事儿说两句吧。 简单把这事儿说两句，就是我们之前新闻也预告过了，说2017年1月1号起，这个凡是购买上汽通用旗下这个安装安吉星系统的新车，可享有1年免费使用期的安吉星基础服务延长至免费5年了。然后服务升级后呢，车辆的安全这些服务都可以在这个购买的新车的黄金时间进行使用。那如果是 这东西，我跟你讲啊，咱们节目早就免费听了，他们现在才免费5年，这太不实在了吧？这个啊，当然很好了，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。 画风转变 这太快了，真的是、 有什么亮？这次免费5年是它最大亮点了，是吧？ 就是最大的亮点就是这个。人家后边加一句了，你如果是过了这个期限，你可以再加钱，然后继续购买增值服务。 安吉星我还真用过，还是可以的。目前来讲 还蛮好用的， 它算在国内比较早的这个叫车，就是人机互联 的 这么一套交互系统， 做的不错啊。这个而且上汽通用汽车呢，将在2017年陆续推出企业车联云啊，包括云平台啊，升级车载互联啊，包括里面的智能驾驶和互联娱乐等等啊。 对， 很好用，我曾经用过几次。他们现在一年大概费用是多少？如果不免费的话， 一年是有 N 多个选装包的，就跟咱们去选那些配置是一样的。最基础的，就刚才 最便宜的 跟大家说的，什么车辆安全、紧急救援这样的车联保障的这样的服务，198我记得是。 一年是吗？ 一年198， 这算是最基础的。 最基础的，如果再往上走的话，可能再加一个什么导航助理啊之类的，可能就是299。 嗯， 然后再往上，可能基本上你再加几个包，390多， 嗯， 580多，是这样。基本最贵的，如果全选呢，我记得好像有一年的车展上采访过安吉星的老板， 嗯， 然后他说最贵的一年下来不到1000块钱。差不多就能搞定， 挺实用的。因为我以前曾没怎么用过，有一次我试驾的时候用来的，还挺方便。其实还是可以方便的啊，挺不错。他们好像现在语音呢，原来我还试过，你是用什么方言来讲啊？比如广东话。 对，不是很多人吐槽这个方言这件事吗？ 比如说上次我问的是潭柘寺，我开车去潭柘寺来的，我说那个潭柘寺，然后他说这是哪个这？ 怎么写？ 我他真把我蒙晕了。我说这怎么写这个字？我也不知道。 你跟他说，我要是知道，我还问你呀？ 算了，去那个 旁边 那 个云居寺。对对，好。好，这个其实是好事啊，我觉得如这是大势所趋，因为一旦这个加上这个配置之后，尤其是免费的话，会让很多人会因为这个事情他会选择上汽通的汽车，这是有可能 更关注一些， 更关注一些啊。好，下一个消息呢，也给大家讲，2017年的小排量车的购置税是有变化的，其实今年已经开始有变化了。 对对对 对, 对， 在去年 7.5%嘛。 对，在去年的时候呢，我们一直在收的是5%的税， 5%， 今年呢是7.5%了。那么今年买车您到底会多花多少钱？那么厂家到底还会不会有这补贴给您？这个钱到底由谁出？我们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。 欢歌欢声尽欢颜，新天新地铺新篇，盛景盛会在盛世，春光出花迎春天，千家万户尽团圆，千歌万曲共祝愿，千山万水带笑容，千杯万盏贺大年。欢歌欢声尽欢颜，新天新地铺新篇，盛景盛会在盛世，春光春花迎春天，千家万户尽团圆。 新款风骏六8.68万至11.48万智能来袭，全系标配车机互联电动调节大灯，打造智能用车生活，配备博士 ESP 车身稳定系统，奥托利夫双安全气囊，保障行车安全，豪华内饰设计，座椅电加热，让您享受轿车级舒适。中汽协数据显示，长城皮卡连续18年销量第一，品质值得信赖。 车市风起云涌，听政策解读，观车型更替，车市一周秀，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。 今天呢，我们快车道上车坛一周秀也是节前的最后一周秀啊，跟大家说了一个刚才安吉星服务的事儿。接下来呢，这个事儿呢是2017年小排量的车购置税的事儿。贺女士， 这个好像这条新闻啊，我看完以后就觉得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 这个话咱们不能这么说， 这还真不太适合。 今天说这个是好事儿， 道 高一尺，魔高一，对都不能这么说、啊。 这不能这么讲，因为那个什么呢？因为之前呢，其实我们当年对这个政策还是挺欢迎的，尤其是购置税减半这个事情。 对， 有人说2016年可能中国的产销量的话可能会到瓶颈，不会再上升。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购置税减半以后，确确实实还蓬勃发展。 对，它确实是刺激了1.6升以及它排量以下的这样的小排量的车型。 但是从各位2017年其实已经过完了，2017年的新年过完了，但春节还在过着。我们大家说这个税呢，是不是5%收了？是7.5%了。 是。 其实之前还有一个消息，我们曾经讲过，就是说130万的以上的车 啊，对对对， 那叫豪华税， 豪华税， 奢侈税， 是收10%， 哎，10%，200万的车你可能多花了好几十万，有这个事儿， 多花20万嘛， 20万左右。所以这两件事呢加在一起的话呢，我觉得是一个，你看我炒股票这么多年，我有个联想，联想的是什么？就是以后您开豪车在路上，这是你的代价会更多，这是肯定的，就是你排量越大越多，另外你的单价越高，你的价格就越贵， 那 你的代价就越高了， 是这意思。 这个是一个，但以前不是，因为以前呢，我们是鼓励大家去买车， 鼓励大家买双，平行进口也是鼓励嘛， 是 包括像那一点六以上我们减半它也是鼓励嘛，以前是不管什么咱都鼓励，只要你买车 OK 在路上开那就是鼓励，现在不会这样了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风向标， 嗯， 对吧？所以，2017年现在是这样的，各厂家现在开始给补贴了吧？ 肯定要给补贴嘛，要不然怎么卖得出去呢？对不对？ 嗯，对。 这个奇瑞就是开始首当其冲的进行了这个补贴政策。 嗯， 他会给怎么说补贴2.5%，就是国家要征收的那个，不是正常应该是5%嘛？然后现在改成 正常是10%。 对，正常是10%，然后去年不是5%嘛，今年7.5%嘛，比这5%多出了那个2.5%，现在奇瑞说我给你补上，就等于说他还是想用买奇瑞的部分车型，你还是想用这个购置税减半政策的， 去年这个政策， 另外呢，除了这个奇瑞购置税全部的购置税减半，因为他给你补贴了以后呢，在今年的1月1号到2月28号就春节这段期间啊，奇瑞全系车型还享受2年24期零利率的金融免息方案，我们也看了一下。奇瑞补贴的话，比如说以瑞虎7为例哈，这瑞虎7为例，国家呢这个2.0的2.0 CVT 的话呢，奇瑞补贴就补贴了4000，如果是瑞虎3X 呢，这个是给补贴的3000，那其他都是在有各种各样的补贴，我们就不再把这个细则给大家说了，反正就是你要买这个车型的话呢，基本上厂家就跟你去年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太大区别， 就跟就是在这个购置税的这个基础上啊，是这个一样的啊。 对，明年2018年1月1号以后，国家已经有明确的规定说了，就是购置税恢复到10%这个， 对对对， 就是正常按照正常的这个比例来征收这个小排量车型的购置税。 对，所以 不，但那个时候肯定，我给你补5%。对吧？ 对对， 我相信会有厂家会这么做的。 这个比你车款降价可能也许让您更加，也许差不多是舒服的一种。 我觉得其实是不容易接受。 哦，不容易接受。 我觉得不容易接受，因为你比如说把我当做一个，这咱们本身其实也是一个普通消费者嘛，对吧？只不过知道的可能稍微多了一点点。如果 你好不普通啊， 是，这么一点点是吧？ 你知道的太多了。 你比如说，要我去买车的话，一个标价10万的车，它如果能给我直接降3万块钱，那其实我就愿意那个降1万块钱，再给我补一个购置税的，因为我知道购置税它大概多少钱。 呵，像这样的刁民，我跟你说，补贴他多少钱都没用，我看出来了。 他，我跟你说，我们金牛座最大的特点就是跟我别提钱，你知道，我也是金牛座。 我告诉你，我的人生从此不好了。跟你们在一块儿，我像我这样的土豪，哎，但是我有 哎，土豪，你发红包吗？ 他发，找他去，找他去。那个，其实这个事儿呢，我也直接说哈，就是因为咱们国家的税收呢，按照国际上的税收来讲，我们是隐形税。隐形税的不像国外的税，国外的税它给你标上去，你这个买这个东西要交多少税会怎样？而我们大量的税呢，实际上已经包含在商品当中，只是你不知道。 对，是，除非你开发票， 除非你开发票，或者你不是买化妆品吧，这个税就很高，烟草也是，酒也是，甚至吃馒头有面粉税。但只是馒头，它做成面粉之后吧，它那个做成面粉做成馒头以后吧，其实这个叫面粉里面加了很多的这个税款。那商场他们在做完馒头以后又加了一个营业税，所以我们国家是隐形税是比较多的。 哎，你这么说完，我觉得吃个馒头好贵啊，还有奢侈税。 所以我讲这个意思，告诉你要珍惜粮食。好嘞，我们休息一下，以后呢再跟大家讲今天的车坛一周秀，购置税是补贴了，那么还有哪些优惠新政策？一会儿回来。 我的马千山外，听风唱着天籁，岁月已经更改，心胸依然自在。我放歌万里外，明月与我同在，远方为我等待，心澎湃。我寻梦梦就在，未来为我盛开，天空开始翻白，脚步如此轻快。我想爱爱就来，不要寂寞尘埃，心里花开不败才精彩。风从草原来，吹动我心怀，吹来我的爱，这花香大海。我从草原来，温暖你心怀，胸依然自在。我放歌万里外，明月与 切都已经崩塌。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，今天的您有没有做到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贝贝，特别提醒大家，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，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。 车市风起云涌，听政策解读，观车型更替，车市一周秀，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。 好，发红包，唐老师， 什么茶？ 小年儿， 我今天真是头疼了一天。 你别装了，你 一提红包就头疼。 一开始他没说这事儿，我跟你说， 真头疼一天。你看咱们这周就是周二的时候录那个说那个房雾霾的那个、 哦、房雾霾那 时候提到这个雾霾，我头疼一天 啊，因 为我就一直头疼到今天，就没好、哎、你知道吗？ 继续演。 这么着，你再疼会儿，我们来说。 你看我这个， 我们来说别的。 你看我这个清澈的眼神， 还挺单纯的一个人。我这十年咱俩认识了，我第一次认清你真面目。 啊，你们俩都认识十年了？ 真是十年，零七年认识， 幼儿园就认识了。哎呦， 零七年的。哦，是对我们俩幼儿园认识的。 你看我就，哎呦，没有 get 到我的点。 七月份， 真的十年了。嗯、那个贺， 你们俩不庆祝一下？这个发个红包，联合起来发红包是吗？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快车道，我们节目其实是真的实际上有很多福利给大家的。 对， 除了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之外，你现在全国各地呢听到我们的节目，这是一个好方式。第二个，还有视听平台里面有我们的节目， 对对对， 还有一个呢，我们在微信平台也有。你在快车道上搜这几个字，公众平台， 喜马拉雅上也有， 喜马拉雅也有，嗯、对吧？对吧？ 蜻蜓也可以听到， 蜻蜓也可以。 听到，然后直接的话呢，我们红包当然是我们说下一条。 你知道我们这个快车道大家听有多好？我们有一个粉丝的讨论的微信的群，有的时候粉丝会给我们发红包。 真的，是不是把我拽进去？ 他这是钓鱼红包。 钓更大的是吧？ 不是，在这里边得点几个人的名，比如说那个微信群里边的二笨 ， 笨笨，对， 你看他笨啊，这 特有钱， 特坏， 哎呦，哦，特坏， 是吧？ 发个几分的，但凡是我抢了，哎。 水哥就叫水哥发一个， 你说你好意思再发个一分的吗？ 你说那个发红包的人好帅。那个哎，抓时间啊！其实不仅是我们今天要发红包，各厂家 车企发红包， 车企其实他们在购置税这补贴这边一直发红包。这个赫尔简单说两句这个。 对，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奇瑞的发、嗯、部分车型发红包，其实奇瑞的补贴政策还算是比较大的了。这个陆风也有，但是陆风只是部分两款车型 X5 跟 X7 推出了这个优惠政策，嗯、就是在2017年1月1号到2月底这个时间来购买。 2月28号。 对，陆风的 X5 和 X7 的车型就可以享受购置税。减半的这么一个政策。 嗯，其实这个其实跟刚才我们聊消息差不多，就各厂家呢都纷纷拿出自己的真金白银来补贴大家，也希望自己的车能更加促销，更加有利些。但是我有一个事儿，发现目前以自主品牌居多 啊，我刚要说的， 对吧？ 对吧？这个、 嗯、这个我想说啊，这个陆风这个车啊，就算是补贴了，它会走得好吗？ 不，但你看陆风 X7 实际上就是那个路虎的极光嘛，嗯、 所以啊， 所以你看它实际上给咱们优惠了一个。95折， 嗯， 差不多，对吧？因为他给咱们补贴了5%嘛，所以你这样一看的话，哎，你别说赫，真的在北京现在这个陆风 S7 挺多的了， 众泰 S27 也很多。 反正雾霾这么大，也看不出来到底是个什么，是吧？ 看不 就是激光脸吗？ 真的，其实这个我前两天也在一个别的节目里提到过这个事儿，就是说我们今年看起来说众泰好像一直在模具厂嘛，然后这个陆风 皮尺公司， 但你还甭说，人家卖的确实是真好， 因为它便宜啊。 一是便宜，第二点外形确实真的挺好看的。 就你别看，就是现在我觉得原来咱们模仿是什么呢？咱模仿完之后，咱做台操。 对，现在是模仿。 现在不是了， 不是真不是。 现在真的是完全1:1的这么一个过来的。 哎，两位，你这有个新闻吗？你应该关注，咱们国家有个小姑娘，然后呢去美国那边买了真包 LV 的，回国以后呢就买了一高仿的，拿到美国去退，挣大概几百万。 啊，怎么可能？ 是真的， 哎， 真的，他在美国买真包， 高仿那工厂是不是倒闭了？已经 回来以后，干嘛呢？他就咱们这不是很多高仿吗？所谓的高仿啊，这个山寨的，拿了之后直接再飞美国去，飞美国去说你给我退，这是有问题。比如说他可能撕点、扯一点什么的不一样， 哦， 立刻就哦，那不好意思啊，他们根本看不出来，结果就 真的假的，看不出来。 你平常不读新闻是吧？ 我不是，因为我知道他们会有很多的，因为国外的这些真包，我说实话。 高仿的质量要比真包好一点。 我跟你讲，你穿 Prada， 你挤地铁一次没有挤掉线，说明你买的是假的。 哦， 真的， 真的是 一掉线，哦，这是真的 Prada， 真的真的是这样， 确实是质量差别很大。 就拿这个某大牌，就你刚才说的那个牌子啊，这个包啊，你要非得说是品牌，这个包啊，它的五金的针脚。 嗯， 真的不是很耐用，没 有 假的，没有高仿的耐用。 好，我们今天节目就到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。 就以这个包的真假结束了，是吧？ 对对，祝福大家， 给女生找了一条发财致富的道路。 对对对，然后那个。补贴还是挺多的，无论从汽车厂家还是说那个这个奢侈品厂家，还是祝大家呢这个春节快乐， 今天小年， 今天小年，祝福大家过年快乐吧。 最后再说一句啊，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这个客流的高峰期了，大家回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，提早买票。 好嘞，谢谢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，下次节目再见，节日快乐，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。 叠个千纸鹤，再系个红飘带，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。你勤劳生活美，你健康春常在，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。打个中国结，新春风剪个彩，愿祖国的日月年年好运来。你风物太平年，你龙腾新时代，你幸福的家园迎来百花盛开。好运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嗯，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谢谢。 妈妈，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 嗯，宝贝真棒，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。 城市文明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。 媳妇儿，坐好了，咱出发喽。 哎呀，老公，好几天没坐你车，怎么脏成这样呢？ 这两天忙，忘收拾了。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。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？走你！哎，还有香蕉皮呢。这，走你！嗯，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？啊、嗯，走你！ 哎呦，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！ 哈！ 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我说，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？我们呀、啊，扫马路的不收小费。 车窗里扔出去的，除了垃圾，还有品德。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，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， 稚嫩而不乏真诚。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， 放心吧，我一定能行， 简单却无比坚定。青年的承诺是中指， 相信我，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，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。中年的承诺是食指， 我一定尽力而为，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。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， 孩子，我支持你， 饱经沧桑，一诺千金。时光流逝，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，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。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。 听，这里是大西